你好，我是景霄。在前面的几节课当中啊，我分享了在 Facebook 工作的一些经验和感想，不少同学都提出了自己的困惑，也希望我能够给出一些职业发展方面的建议。综合这些问题啊，我主要选取了下面三个主题来说说职业发展、职业选择这些方面我的一些看法。那第一个问题是，程序员的岗位主要有哪些类型，我该如何选择？其实无论是在求职阶段还是正式进入公司工作之后，你都会发现工程师普遍按技术的不同分为下面几个岗位。一、前端，包括移动端，比如安卓、iOS 以及 Web 前端，比如 JavaScript、CSS 等等，那这样的一些开发。第二个是后端，主要是服务器端的开发，简单来说就是输入为请求，输出为响应，发送给客户端。第三个算法，主要涉及到的是机器学习，比如推荐系统如何更好的实现个性化推荐，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如何才能更符合用户的需求等等。第四个架构，涉及系统架构，偏底层，语言以 C++ 为主。从薪酬的角度来看，普遍来说算法大于架构，大于后端，大于前端。当然了，这主要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。就拿算法岗来说，国内市场普遍缺少算法人才，也是因为这个岗位的培养难度更大，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。在顶尖互联网公司参与核心产品研发的算法工程师们，工作三年年收入100到200万人民币是很常见的。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算法人才，绝不是指类似在校生那种看过几篇论文，写过一些 MATLAB， 在学校做过几个科研项目的程度。那算法工作岗位需要的算法能力是你必须身体力行，有某些产品线的实践经历，还需要你真正了解市场，比如进入头条的推荐算法是怎样的，谷歌搜索引擎是怎么工作的，头条里的广告排序又是怎么做的，类似于这些等等。再来说说架构，这也是目前一个热门的方向，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偏工程很硬核的领域，发展前景也相当不错，可以说是一个产品的基石。就拿刚刚提到的推荐系统来说，广告的定位和排序系统背后都需要强有力的架构支撑，因此这一行也可以称得上是人才紧缺，是企业舍得花高薪聘请的对象之一。与算法不同的是，这个领域不会涉及很深的数学知识，工程师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提高系统性能，包括如何使系统高扩展，减少系统的延迟和所需 CPU 的容量等等。架构师需要很强的编程能力，常用的语言是 C++， 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不断积累大型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手经验，对常见的问题有最 principle 的处理方式。最后来说说后端和前端，这是绝大多数程序员从事的岗位，也是我刚进公司时的选择。也许比起前两个岗位，不少人会认为后端前端工程师的薪酬较低，没有什么发展前景，那这其实就大错特错了。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出发，你可以没有算法工程师，没有架构师，但是你能缺少后端和前端的开发人员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后端和前端相当于一个产品的框架，框架打好了，才会有机器学习、算法等等这样的锦上添花。诚然，这两年来看，后端和前端没有前两者那么热门，主要还是市场供需关系的问题。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岗位没有发展前景，或者你就可以小看其技术含量。比起算法和架构，后端前端确实门槛更低一些，但是其工作依然存在很高的技术含量。比如对一个产品或其中的某些部件来说，如何设计搭建前后端的开发框架结构，使系统更加合理，可维护性更高，就是很多资深的开发工程师正在做的事儿。那前面聊了这么多，最后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，到底如何选择呢？这里我给出的建议是，首先以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，因为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你才能够做到最好。比如一些人就是对前端感兴趣，那为啥偏要去趟机器学习这趟浑水呢？当然不少人可能没有明确的偏好哈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你尽可能多的去尝试，这是了解自己兴趣最好的方法。另外呢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，计算机这门技术存在着 study deep 和 study broad 这两个方向，你得想清楚你属于哪类。所谓的 study deep 就意味着数十年专攻一个领域，立志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而 study broad 便是类似于全栈工程师，对一个产品系统的 end to end 都有一个了解，能够随时胜任任意角色的工作，这一点在初创公司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。再来看第二个问题，如何成为一个全栈工程师。我相信屏幕前的不少同学都是在创业公司工作过的，我刚刚也提到了创业公司里面全栈工程师的需求尤为突出。那么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全栈工程师呢？简单来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多接触，多实践不同领域的项目，身体力行永远是学习新知识提高能力的最好办法。当然了，在每个领域的初始阶段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异常艰难，比如从未接触过前端的人被要求写一个页面，一时间内显然会不知从何下手。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先从依葫芦画瓢开始，通过阅读别人相似的代码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，完成你要实现的功能。时间久了，你看得多了，用得多了，理解自然就越来越深，动起手来也就越来越熟练了。有条件的同学，比如工作在类似于 Facebook 这种文化的公司，可以通过在公司内部换组的方式去接触不同的项目，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因为和特定领域的人合作永远比一个人单干强得多，你能够迅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不过没这种条件的同学也不必绝望哈，你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充电，自己做一些项目来培养和加强别的领域的能力。毕竟对于成年人来说，自学才是精进自己的主要方式。这样到了最后，你应该达到的结果便是自己一个人能够扛起整条产品线的开发，也对系统的整个工作流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学完本专栏后，在 Python 领域我该如何继续进阶呢？在我看来哈，这个专栏的主要目的是带你掌握 Python 这门语言的常见基本和高阶用法，接下来的进阶便是 Python 本身在各种不同方向的运用。拿后端开发这个方向来说，比如如何搭建大型系统的后台便是你需要掌握的。一个好的后端自然离不开合理的系统框架设计，简约高效的代码质量，稳健齐全的单元测试，出色的性能表现。具体来说，你搭建的系统后端是不是易于拓展呢？比如过半年后有了新的产品需求，需要增加新的功能，那么在你的框架下是否可以尽可能少的改动来实现新的功能，而不需要把某部分推倒重来呢？再比如你搭建的系统是不是符合可维护性高、可靠性高、单元测试齐全的要求，从而不容易在线上发生 bug 呢？总之，在某领域到了进阶的阶段，你需要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某些功能的实现，更需要你考虑所写代码的性能、质量，甚至于整个系统的设计等等。虽然讲了这么多东西，但最后我其实想说的是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对于计算机行业乃至整个职场来说，每个领域都没有优劣之分，每个领域你都可以做得很牛叉，那前提就是你不懈的学习、实践和思考。那么对于职业选择和发展，你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的呢？欢迎留言和我一起交流探讨，也希望屏幕前的一直不懈学习的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不断前进和创新，实现自己的